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依然的就骨病的话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之前呢，我们还是按照习惯跟大家呢先交流几句，因为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很多朋友都光顾哈，也问了一些问题。那前些时候呢，可能有一位听众朋友跟张主任呢关于钱与健康的话题呢做了一次交流哈，其实很有必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是这个问题怎么聊的呢？就是我给他介绍了一些保健养生这个方法，他就问了一下，就说这个在不在这个医保这个目录里边，能不能这个报销。我觉得啊，就是说医保目录呢是国家给我们的这个国民给的医疗治疗的最基本的用药这个目录，基本用药目录是吧。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常见病多发病，这个呢是国家保障的。但是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们老年人得的这个病，所谓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都是在这个疾病这个末端。你看可能早期我就是个高血压，降压药是医保的，降糖药医保的，这些都没问题。可是我们得的最后是什么问题呢？哎，高血压我合并脑卒中了，高血压我合并肾病了，这个冠心病了，我糖尿病也有这个并发症出来了，它都不是这个基本这个药物能治疗的。它有那么多这个并发症，那这里边对一些今天啊最新的这个用药，包括效果更好的一点价格贵一点的，现在在某些治疗领域，结果这个呢就很矛盾，很矛盾以后呢就没有在我们这个医保目录里边。那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健康和金钱问题上，我想收音机前这个听众，这是一个都不用思考的问题，那肯定健康第一。我举个例子，假如说，给你1亿，然后让你得一个癌症，然后这个不给你1亿，叫你不得癌症，你选择哪一个？ 那当然是不得癌症嘛。 对，那肯定 健康是第一位的。咱们经常会说，你不管有多少钱，那个前面那个一字，如果你没有了，后面全是零啊。 没错，而且钱是工具，钱是用来我们这个实现这个生活目标、理想目标，或者去达成我们理想的，它只是一个路径，它不是我们这个目的，所以我们才说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看，我把这个问题如果用个这个例子讲的话，那选择是简单的，那肯定健康第一。可是在生活中这个没有这么明确的时候，我说哎，我好像可用可不用，可保健可不保健，可预防可不预防的时候，大家就在这个钱上呢他就这个纠结了。 尤其是老年朋友，有时候自己的这个病呢已经很重了，但是考虑到呢这个花销比较大啊等等的，或者是不能够报销，因此呢就扛着。但是这个病你扛着就并不意味着它没了，它会越来越重，到那个时候呢您可能花销就更大了。 对，第一到了后期，就是说我们疾病已经发展到这个末期。 是。 我们说这个癌症好像有个晚期，其实每一个病都有晚期。所谓的晚期就是现有的医疗手段没办法了，你身体没有其他这个组织和功能能代替你再发挥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肺换气不好了，我们心脏会补偿的。 我们心脏怎么补偿？我们心脏比如我们正常跳这个80次，我这会因为你换的氧少了，我为了把这个少的这个氧多给身体供应，我把80次我就变成了120次140次，我的心率就加快，事实上你把肺的负担给这个心脏给加上去了，这个我们叫代偿。那短期内代偿是没有问题的，你长期这么代偿，那心脏也是有这个底线的，你超过我那个负荷，你说你的肺本来不好，再加上一个心脏的代偿，到后期急性心律失常或者在长期以往出现心衰的话，诶，你看我们说多器官功能衰竭，那就直接生命终结了， 就不好办了。 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预防大于治疗，前提是你花钱要花的有效。当然现在社会上也有讲这道理，哎，健康是很重要，但是你一定要辨明是非，就是用把这个好钢啊用到刀刃上，就是把钱花在一些对你有效有用的东西上。 确实现在能够报销的所谓的医保药啊，刚才您说了是能够基本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的，但是呢各种各样的病都有啊，尤其有些病又非常严重，那可能呢它不在报销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健康，甚至说白了点就保住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该花钱该用那一定要用的。 对， 这是一个 当你需要的时候 一定要去用。另外还有一点呢，你为了少花钱哈，还有就是要多预防，多养生，多保健啊，把自己身体呢咱们维护的好了，那后面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是你这个医保还可以为这个国家省钱，另外也是为你自己省钱。 你就这么讲，你防的好那疾病就没有机会。 是的， 你不防你那有缝隙，那疾病不就得了吗？你说你空气也好，水也好，这个饮食也好，然后你的免疫力也好，然后你心情也好，你说病从哪里得？即使你基因有缺陷，也没有这种外因诱发你，那它诱发你，你什么都好，它怎么会得病呢？所以我们养生就是这个所谓这个道，就是学会健康里边的这个指导这个道理，而且那个真谛吧，我们就得病，它让疾病没有机会在我们身上产生。 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养生保健哈，咱们要学会少花钱多办事儿。在之前您好好的养生了保健了，也免于您后面您怕破财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破财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给家人还有这个亲朋好友带来那种精神上的痛苦，还有这个折腾劲儿啊，这只有经历的人他是知道的。 好多家庭都是说经过多少年的奋斗哈，还形成了小康家庭，各方面都不错，但是一场大病真的是回到了解放前。 是 啊，一下又致贫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要注意养生保健。那如果大家对于养生保健方面啊，或者说现在的自己有些什么样的病症，那需要呢来改善，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个时候如果您去努力的去改善了，去治疗了，就以便于您后边的不让它能够更加的严重了哈。那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呢慢性骨病的听众朋友，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贺云主任来给大家讲解中老年慢性骨病如何康复的科普健康大讲堂。大家记住时间呢是4月18号上午的9点钟，由于场地有限，我们仅限30人参加。如果你想参加的话赶快来报名了，尤其是有风湿骨病啊、颈肩腰腿疼这样的慢性骨病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另外在会上呢我们还将免费为参会者呢做雷射光机的膝关节检测啊。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 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骨病的话题呢跟大家继续来交流。我们还是聚焦呢腰椎间盘突出症啊。那以往呢您也说过，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有手术的，有非手术的。反正据我了解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呢是不愿意手术的。他一个呢是怕有风险啊。另外呢可能从心理上啊他也难以接受，因为很多人都岁数大了哈。 对。 所以呢非手术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其实这么讲啊，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绝大多数这个病呢它都可以经过非手术的这个疗法得到这个缓解和这个治愈。 嗯。 因为我们说这个非手术疗法呀，它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这个基本疗法。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发病率很高，但它呢是一种这个自限性疾病。那么治疗的目的不应该是这个仅仅单纯的追求这个椎间盘突出这个髓核这个部分或者全部的这个回纳。我们不说因为它突出了吗？ 突出了 以后它压迫那个神经呢。那么其实在临床治疗上不应该仅仅把这个作为这个目标。 嗯， 那不把这个作为目标，那大家可以说那这个髓核突出那不是压迫我，那你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治疗的时候还在于促进什么呢？椎间盘突出物的这个逐渐的缩小或者这个吸收，这样呢改变突出物与神经根的这个位置关系。 就是说这个髓核不见得非给它拉回来，但是可以让这个髓核呢让它渐渐缩小。 哎，逐渐的缩小。 不压迫你的神经了。 对。因为我们说那个腿疼是因为你压迫了那个神经根嘛。 嗯。 那你慢慢回缩了，它不就没事了。这样的话它就能减轻或者消除对神经根的压迫，改善局部这个血液循环。这样就加速了这个患病部位这个炎症物质这个吸收和这个肿胀这个消退。 嗯， 不简单的就是一个这个髓核这个突出。 嗯， 那局部它一定是有，比如说你增生了，骨赘形成了，它又把周围的这个韧带呀、肌腱呀又磨的一直在那里有炎症，所以有些我们不光是腿疼，我们腰这个局部它还是这个疼。 嗯， 疼这就是说它有这个炎症和肿胀和渗出物的存在，那你把这个炎症慢慢再消一消，哎，这样呢也是减轻和解除对神经根的这个刺激。 但是一般用手术治疗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髓核给它拉回来，是吧？ 手术我这个后边我会提到有六七种，有些就直接摘掉了，就没有了，或者部分切除，或者全切，这个就是看这个最后X 光机下这个诊断这个结果。 嗯， 我们把这个炎症消了以后，哎，我们这个症状就得到这个消失，甚至有些人就痊愈康复了。那这个 就是非手术疗法呢，就对于这个我们临床这个骨科医生啊，提出了这个更高的要求，就是说你不能只满足于对病人进行治疗，而是要详细的问病人他的这个病史，就是你怎么得的，得了多长了，都做过什么治疗，同时呢要仔细的检查这个患者这个身体，检查这个特殊的检查项目，比如说我们记住的 X 光线这个征象，或者做 CT， 或者做这个核磁共振，或者这个肌电头就是肌肉这个肌啊，肌电头，再有呢这个椎管造影，还有这个腰椎间盘造影等等，这样呢做到对疾病过程有这个全面的了解或者掌握以后，我们再制定我们这个手法，就是非手术疗法。除了这以外，就是还应详细了解病人这个心理状况，比如说人家拒绝不拒绝这个手术，虽然说适合手术，但是病人拒绝我们也不能去那么去做，尤其是对于长期患这个病，给他又有这个临床症状很痛苦，他已经产生什么了，产生这个恐惧心理了。恐惧心理这怎么产生？不简单是这个病产生恐惧心理，他上下求索，求了很多医，吃了很多药，用了很多这个办法以后，他对治疗失去信心了。这也是一种恐惧心理。其实作为我们医生呢，也要让这个治疗是一方面，另外从精神上也要让患者这个放下这个思想包袱，也要克服这个什么急躁这个情绪，配合这个医生这个检查和治疗。 其实从表面看呢，可能都是腰椎间盘突出症，但是通过具体的一些这个检查的话呢，他的症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他的症状来施治哈，这很重要。 突出的部位， 对， 突出这个程度 多少都不一样， 还有这个多长时间了。目前有没有这个放射，或者对神经伤害到什么程度，这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检查检查出来的。 而且心理上也都不一样，刚才你也提到了。 是因为就是说我治多了，我治烦了，而且他都怀疑一切了，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要不要把这个病看得太神秘。这几天呢我会陆续都给大家介绍清楚。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就是一个最简单都能做得到的，一个就是补充这个骨营养素加抗纤维化，再加什么呢，加卧床休息和功能锻炼。我们说为什么要补充这个骨的这个营养素啊，你看这个骨头疾病，我们不管是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膝关节病，或者是颈椎病，你无非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于我们中老年人的问题是退行性问题，就老化了，这是年龄，这也不怪你，不是说你没保这个保健好，它到这年龄就出现了。第二是你的这个软骨，这个硫酸软骨素这个丢失以后，水分也在慢慢脱，它老化了，老化什么，就是我们说它长纤维组织了。第三，骨赘的形成，骨赘形成就是我们说骨刺骨质增生，骨赘其实一个概念就是这个骨质增生了。骨质增生以后，你最后变形以后，你把周围的筋腱肌肉神经血管你都可能压迫到。压迫到以后怎么办，那一块就让你损伤了。损伤以后大家知道我们身体就会有一个这个反应，炎症反应，长期的慢性炎症在那里让你不舒服。 当然这儿我问一个，替听众问一个问题 啊， 就所谓的这个骨赘叫骨刺，这个骨刺它能够化解吗？ 这个化解只能说你在你循环好的情况下，去除病因的情况下，它没有完全钙化的情况下，逐步它是可以吸收的。但是你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你要把这个完全长成你年轻时候那样， 不太可能。 那个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你能做到什么，让他别再伤害你， 对， 周围 别影响你，别老疼痛就行了。 对，那个这是一个这个养生之道嘛，这个也是我们生理之道，它肯定是这个老化的。你想有些人骨质疏松，有些人这个骨营养它没有了，那你当然它就变形产生这个。所以刚才说了前面那些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骨头的这个营养 补充不上去了。 嗯， 你像这个椎间盘，它这个营养，我们说这个纤维环吧，髓核部分，它那里是没有血管的。那大家说没有血管，那这个，髓核它靠什么营养？它就是靠骨质啊，因为它在，这个骨的这个椎体嘛，就是椎间盘椎体之间靠骨质里边慢慢给它渗这个营养物质的。 嗯， 你看后面的节目， 消耗着， 哎，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到，其实你通过调节免疫力，也可以有些人椎间盘就不痛了。这个就是刚才说，他又要椎间盘突出，分很多这个类型。你像前面我们说有这个抗纤维化的加持上的骨营养这个补充的。哎，前面折腾了很多这个方法，可是哎，这么休息一下，通过教他一些康复这个方法啊，就锻炼的方法，哎，人家就是大概在7个月到8个月，没问题了。 嗯，那效果还是非常好看。那刚才您提到，比如说针对于退行性的病变，还有这个骨赘啊等等，我们要抗纤维化啊，这是一个。再加上呢，就是说由于我们岁数大了，这个骨营养不好，我们再加上的就是补充骨营养素。那这个骨营养素它包括一些什么呢？ 骨营养素，你看，我们说这个化学药物，通常它都是单位药，单分子化学药物，我就一味解决了。但是大家用中药。有一个这个经验，你看老中医跟我们说去抄药方去，一抄上面8味药10味药，我今天看了那个有谁一开30味40味一个大药方子啊， 左使 这个有点太夸张。作为中医来说，你能用一味你就不要用两味，能用两味你就不要用三味，能用药味越少你能把越治好的，这叫高手，是吧？一开了30多种这种，所以这不，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那我说这个，骨营养这个复方呢，也是运用中医这个君臣佐使，我配伍。那你看，我说这里边的君药啊，这里边比如说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就是我们说这个鲨鱼软骨素，还有呢海参这个营养素啊，我就不展开说了。再有这里面的蝉是什么呢？蝉是有这个维生素 C， 还有这个氨基葡萄糖，这个它进行这个当这个大臣来辅佐这个海参和鲨鱼软骨素。再就是这个佐呢，就是帮助进一步加强这个作用的呢，再补充维生素 D， 还有这个柠檬酸钙。还有这个大豆异黄酮，这样呢就是这个组成一个方子，再加上这个胶原蛋白和葡萄籽这个提取物，这么组成一个8种营养成分，这里边既有补钙的，又有补充这个硫酸软骨素的，又有氨基葡萄糖的，也有抗炎的，也有促进钙的吸收的，也有这个防止这个钙流失的，这么组成了一个营养复方。营养复方是什么？复方就是对多种，目标进行这个发挥这个作用。 嗯，刚才我也听清楚，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在生活当中我就吃这些吧，这可你是吃不过来的哈。所以呢，刚才您给大家一个补充骨营养素的这么一个大的复方。那如果大家呢对此有些什么样问题要咨询，别忘了哈，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另外还可以免费的索取骨关节病健康手册，咱们是先到先得。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补充维生素 C